谁呼？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不然如花花似梦。缘分不停留，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你的面庞，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当初的希望也离开，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心中怨恨难道要继续吗？才能够拥得所有，多少凄酸亦是得多，多少尖酸的话亦都听过，亲爱的你是否真心给我一点心里暖的爱意，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当初的美梦也离开，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心中怨恨难道要继续吗？ 这一世，只是只。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守护

市统计局国统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发布了北京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6年末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为2172.9万人，比上一年末增长了2.4万人。除此之外，房价自去年的10月份开始也逐步的趋于稳定，12月新房的价格下降了0.1%。北京市公布了本期小客车指标的申请审核结果，本期个人普通车指标的中签比约为788:1。新能源汽车方面，个人的新能源汽车指标仅剩下了10672个。 待我这一生再会你。仍是雨夜，凝望窗外沉默的天际，问苍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爱恋藏在心里，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

Hello，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我是主播周周。现在的时间是在下午的14点钟，那么此时此刻你在干什么呢？如果你开车在路上的话，一定要记得注意安全哦。那今天也看到了一条新闻，说快递又有了新的规定，好多东西以后都不能邮寄了。最近很多人在邮寄香烟白酒的时候，发现很多公司有了新的限制，原来是因为发布了禁止寄递物品的管理规定，同时明确香烟是不能够超过2条的，而邮寄的白酒更不能超过56度，手机只能选择陆运。另外，快递禁止邮寄的东西也从58种增加到了188种，所以以后寄快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你要寄的东西是否能够邮寄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跟周周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 他那走死掉的小盆栽，

就在你的耳边。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漂泊的路也忘了归期，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走走溜溜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你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远远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欲留欢聚，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暗暗的远远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归去，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走走溜溜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你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欲留欢聚，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许许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欲留欢聚，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经典九六九，生活最最有料。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这样一个现象，很多平时睡眠不错的人每次出差睡旅馆的时候都睡不好，中国人通常将这种现象呢称之为认床，其实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现在那些四星以上的酒店的床上设施都是还蛮棒的，甚至好过于自家的床，为什么还是睡不好呢？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今天来给你科普什么叫做认床。科学 家们相信认床不单只是不喜欢新床而已，而是代表了一种更加普遍的现象，心理学界称之为第一晚效应。从这个词就可以看出，心理学家并不认为旅馆的床是真正的原因，而人们睡不好的真正原因呢，是因为不适应陌生的环境。这种不适应往往只在头一天晚上会表现出来，到了第二天晚上可能就会自行消失了。其实人类的处境跟海豚非常相似，我们的祖先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也需要保持时刻警惕的状态。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研究人员在志愿者睡眠的时候呢，一直播放某一个低频的声音，每秒钟响一次，让志愿者熟悉这个声音，并在这个声音当中安然的睡去。然后研究人员故意的插播了几声高频的音节，果然发现在活跃的左半脑中，这个异常的声音也产生了反应，不但脑电波出现了异常，而且志愿者本人也经常会因此而惊醒。所以科学家也解释称，根据以上的试验证明，其实人认床都是因为大脑里有一个默认网络的神经系统，平时你清醒的时候他休息，你一打盹他就上线值班，要是他对周围的环境不熟悉，可能就会做出一个临时的机制，稍微有一个声响就能把你从梦中惊醒过来。这个案例也再一次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进化的力量非常的强大。人类虽然已经掌握了现代化的很多知识和工具，但本质上依然只是一个高级的裸猿而已。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想出一些办法来解决认床的问题。比如说在出差的时候，自己带一个平时已经睡习惯了的枕头，或者是在自己睡觉的卧室当中使用熟悉的香水。总之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让自己打心眼里觉得这个旅馆和自己的家一样安全，这样才能够让大脑放松警惕，让你在出差的第一晚有一个舒适的睡眠。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最有聊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的朋友呢也有认床的状况，倒是可以把这个方法推荐给他哦。

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就当你的滋味，抱怨你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从艺21年，一直有梦萦绕心头，而因为他的坚持，《朗读者》这档节目也在各大平台火了起来。在这个似乎需要改变的时刻，应运而生。阅读是为了让我们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而董卿也说，人不仅要靠吃饭活着。我们还需要别的东西来滋养我们，让我们成长壮大，从而变得更加完美。 还离你不远。感觉如此遥远，我不知道昨天的世界过了今夜有多破碎，我看不见，心在另一条街，你还在我身体里燃烧，还不冷却，你看不见，拥挤的寂寞，空洞的自由，好吧，都让我离爱不 thank you.